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Blacha Podcast。 你好，我是思成。随着社交媒体在这十年内的蓬勃发展，许多媒体不管是印刷媒体也好，还是网络媒体都好，都会逐渐将自己的重心放在社交媒体上。他们会选择使用 Telegram， 使用 Facebook， 甚至使用 Twitter， 将自己的新闻传达给读者们。除了一些传统或者一些所谓的正规的媒体机构，不少自媒体，就包括网红之类的 KOL， 或者是娱乐网站，也跟着整个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而纷纷崛起。所以说，读者们从网络接收信息的模式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很剧烈的改变，包括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进行直播，然后要成立一个自媒体的门槛也相当低，然后随时可以传播自己想要的内容。这也造成了新闻本身的定义形貌和管道都完全被颠覆了。好处的是，读者们其实就不再需要过度依赖单一或特定几家新闻媒体机构所提供的新闻消息。不过呢，这也对一些所谓的传统或正规媒体机构，包括我们所谓的 Astro Awani、新洲日报、中国报、伯利达哈利安、新南哈利安，这些造成了一些很强烈的负面冲击。这些问题就包括了一些媒体为了抢击点击率而导致新闻内容频频出错，读者们也会质疑记者们不够专业，导致这些新闻一直出错。这些问题其实延伸出了一个更大的负面冲击，那就是我们过去依赖从社交网站里面收取的新闻，也逐渐不信任这些新闻网站通过社交媒体所发布的新闻。所以我们这一期就邀请了前媒体工作者兼时事评论人林鸿翔来聊聊媒体目前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他本身的看法。 Hello， 你好鸿翔。 哎，大家好。 鸿翔，我想问啊，因为你本身也是曾经当过一个媒体人，在媒体界待过至少超过五年，所以以你个人而言，媒体其实是不是一种专业？然后在目前现阶段来说，你觉得媒体的专业又应该是大概是怎样的呢？ 我先从以前谈起。那当我们谈这个媒体是不是一门专业，我们会做比较，例如说你在法律界，法律是一门专业，医学是一门专业，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无师自通，你不可能是业余自己进修，然后你就自成一家。那他间中有一些理论的训练，然后他有一些职场上的训练，让你成为一个专业。但是你看回去，如果他是一门专业，我们看回去过去，我们就集中谈中文媒体好了。那中文媒体当时候新闻从业员大致上我们都是从传播系啊、媒体系啊，或者是中文系的毕业生来出任这个新闻从业员。它背后的概念是什么？它背后的概念可能就是说，只要表达能力好，文字通畅，那你大概就可以做一个记者，做一个编辑。但是你看回去，我们近年来，尤其过去十年，我们媒体上要处理的课题，它其实复杂很多。它所谓的复杂，例如说飞机失事。那一个记者去采访飞机失事的新闻，他需要对航空领域他某个程度上的认识，即使他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但是他要有一些基本的认知。例如说你追踪 1MDB 丑闻，你不可能在财经的这些知识你是零的，你追不到这个新闻。那现在我们谈这新冠病毒肺炎，你如果一个记者没有基本的医学的知识，那你肯定也无法很好的报道这一个新闻。所以我们过去，我们把记者定位成是通才。所谓的通才，就是我不旨意你在任何领域有很专的学问，但是我需要你有一个能力，就是把很专的学问转化成一个普通人都能懂的语言或者是文字来表达出来。 我记得我前上司那时候很喜欢跟他讲，你怎样把这样高深的理论写到驾罗里的司机都看得懂你写的东西，都在明白你写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过去的要求就是记者是一个转换的，就把一个很复杂的、很深色的理论转化成一个普通人、门外汉看得懂的东西啊。你不需要掌握很专的知识，但是你要掌握很广的知识。但是我觉得讲以目前这个时代，这样的要求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媒体，我们需要新闻从业员有更对某些领域有更高深的知识来处理让这个新闻的素质是越来越提升。 我知道的说，就是在国外一些媒体，他们不管可能一些版位，就是说医学版或体育版或者是财经版，基本上他们对特定负责特定版位的记者，他们都有一定的要求，可能说你至少需要一些背景常识，然后包括一些国外媒体甚至说，诶，如果你是工程师是更好，因为你可以写一些关于那种工程建筑工程的一些新闻，然后有大楼倒塌了过后，你可以处理类似的，因为它涉及的跟建筑有关的。你认为这种要求放在马来西亚的媒体界，有中文媒体界，这种要求过不过分？ 其实理想上是这样啊。即使我们不要谈记者，我们谈一个报纸，一个报馆的社论。基本上你看我们报纸媒体嘛，它处理的领域很广。那你只有几个主笔，你不可能你的主笔是从财经跨到科学跨到医学，什么知识他都懂，不太可能。所以他需要研究员。所以你才会有写出一个能够代表那个报馆立场的，看起来是有知识的一份专业的评论所谓的社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论，它的水准没有到那里啊。它的水准可能它还误以为说某个政治副部长倡议说直升机撒钱就是真的是把直升机架上去然后把钞票撒下来。我想这样的一个惹出一个这样的错误事误齁，某个程度当然就成为大家的笑柄。但是你从结构上来讲，你就看到说为什么一个媒体机构他的领航人或者他的这个 owner, 他为什么没有想过说我要怎样让我的媒体能够有出版一些，或者是写出一些有素质的评论，能够让我这个媒体能够代表我这个媒体的一个有素质的评论。我想因为大家都没有往这个方面思考。 这样这个问题会不会出现说，其实我们在前线，不管是在前线采访或是在后勤工作的记者，他在展现出自己，是因为我们虽然说很外国台湾有一句成语，就是说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可是对一些欧美的国家来说，记者其实是一个专业人士来的，他甚至是在一些工作的category 里面被归纳为 professional。 像你觉得记者有没有展现出自己像是一个专业人士这样？ OK, 我们先谈我们在媒体系里头最喜欢讲的一个东西，就是媒体是第四权。所谓第四权，就是除了立法权、除了司法跟行政权以外，另外一个比了这个权力是用来监督这三权的运作。那如果你是来监督那三权的运作，那基本上你必须媒体这个第四权必须跟那三权平起平坐，理论上是这样嘛？否则你低人一等，你怎样去监督人家？你凭什么去监督人家？如果用这样的一个理论，我们再推延伸来谈，也就是说，今天首相、今天一个法官、今天一个议长跟一个媒体集团的总编辑，他们理应是平起平坐的。 对 吗？他在社会的地位他应该是这样，至少在心态上，这个总编辑在面对首相的时候，他也要认为自己跟这个首相是平起平坐的， 他不可能在一个记者会上或者安排一个直播的记者会上提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然后唯唯诺诺，很担心问错问题，很担心啊，或者是首相讲你不能问这个你就不要问，你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理论背景来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记者他本身应该是一个专业人士，记者本身在他的朋友圈里头，他应该是他朋友圈里很优秀的人，他懂得做判断，因为他必须判断要把怎样的讯息传达出去，传播出去，他必须替读者来过滤，来取舍，到底怎样的讯息对读者是重要的，所以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只是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在本地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会看不起记者啊，一来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在权力的架构里我们没有尊重媒体为第四权。但是记者本身，新闻从业员本身可能也要检讨的部分，就是记者本身有没有展现出自己是一个专业人士。例如说你要用新闻的时候，你如果连 Bernama 跟 Bermana 这样恶搞的新闻网站你都分不清楚，那人家怎么相信你？你竟然去用 Bermana 的恶搞新闻网站的新闻来写成新闻，或者你错误的翻译某一个政治人物讲的话，然后你翻译写成新闻过后，那个错误的翻译竟然又被引用来批评人家啊，或者说你在写新闻的时候，例如说一个公众人物他的妻子因为生病在医院里，他去探访他，然后两个人合照，你在处理这则新闻在当下你讲哦，这两一对夫妻两人近距离接触竟然也没有戴口罩隐隐约约在暗示说他是不良的示范，但是普通读者即使没有专业的媒体知识，他也有普通的常识啊。常识就是夫妻两个人他保持社交距离干嘛，他戴口罩干嘛，他两个人就是在一起生活，本来就在一起生活啊。所以这样齁、哦、这样的一些新闻出来，偶尔就会让很多人质疑到底我应不应该相信这个记者。因为平时我们在做生活里做判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根据媒体的某些讯息来做判断的。但是当你看到记者他发现家属例如讲有一起意外，然后家属来领尸体，然后他跑过去第一个问家属的问题就是你的心情怎样，你在旁人看来就这记者在问什么问题啊，难道这个家属会跟你讲我现在很开心吗？不可能嘛。所以记者的有时候的一些表现，记者的所作所为我知道可能就是因为上头一定要问这样的问题等等齁、哦，但是也让记者在很多人面前没有达到他是专业人士的那个标准。 刚才有提到一些所谓的常识知识，就是在记者在处理的新闻，在处理新闻的时候应该是具备。可是我们可以拿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包括最近其实是很轰动，就是穆尤丁政府有意宣布达鲁让，然后在宣布达鲁让就是之前就有陆续一些文章似乎企图要带风向，就是说诶政府应该打入了啊，然后控制疫情，然后甚至说在近期因为国门政府在提成财政预算，其实有面对说他们在担心不过关，所以也是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就媒体就引述一些专家说，如果财政预算案不通过的话，政府部门将关闭，公务员无法领薪，所以很多时候记者都会处理这么一类的是真是假，然后有涉嫌带风向的文章。这样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应该要怎样去展现自己的专业态度？ 我想这个是你首先你必须鉴定嘛，有些人就是从体制内的一些人故意泄露一些消息出来。然后让你好像得到独家的料，然后这个东西是你有其他报纸没有。 不过这样当然就让你的你在点击在销量上你可能就会赚到一些。只不过说媒体也有责任说你要小心嘛。你常常在媒体上讲安华被 Zahid 利用，我们会做这样的嘲讽。但是媒体自己会不会也觉得说自己是被某个政治人物利用来放一些风声出来，试图在这个舆论界带风向啊，例如讲哇现在疫情很惨啊，我们卫生部有一个高级的官员哽咽的在这一个会议里面很激动的说我们需要一个非常的手段等等，这些都是带风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想媒体他必须很小心，他必须说即使他要引用这样的消息他也要做到全面啊，是不是说今天紧急状态 Darurat 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吗？所以我想他应该从法律的层面说一个很比较全面的，就是说你去访问法律的宪法的专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替代选择，这个 Darurat 是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综合掉给读者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 picture 否则的话读者就根据这个突然间风吹来这里就转向这里，另外一边风吹去那边他又跟去那边，我想这一个是可能媒体或者新闻从业员必须很小心处理的他不应该是人家来塞什么料给他就只是记录跟报道，而没有去想说人家干嘛要给你这个料，人家干嘛无端端会这么好要给你独家，为什么他自己不放在 Facebook 上，他自己不放，他要用一个匿名的内幕消息来告诉你。我想这个是新闻从业员要谨慎的。 有时候报新闻出假过后，读者们我们都知道现在所谓的网民都会针对一些新闻在社交媒体的出处下面留言，他们可能会批评诶这个记者到底是有没有想法有没有 idea 的那或者是乱乱写新闻，然后虽然有时候说者无心可是但听者有意啊，所以我们就可能会记者会退步会思考诶其实我是不是真的很爱这份工作，或者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我要做什么的新闻有自己的 idea。 你本身就在媒体界有一段时间，你也是有遇过不少怀着理想进入媒体圈工作然后却半途却离开失望离开的年轻人，像你本身对这种情况有怎样的看法？ 我想这个其实很正常，我即使离开了这一个我不再是新闻从业员，但是因为偶尔还是有做一些评论，那当然你去看我评论下面那些留言也会有各种各式这个拿了狗粮然后这一个是谁谁谁的替谁背书然后等等这些这样很难听的话，但是我觉得讲这个是很正常啊，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就我们社会里有很多这样的，他可能也不认识你，但是他就知道你吃了狗粮，还知道多少钱，那真的是很厉害。OK， 但是回到来就是说，我想记者可能如果你忠于自己的这一个理想，然后你真的做好本分，你其实是可以不在意的也就是说其实记者要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有时候当然也会面对他一些局限，例如讲可能你在这个媒体机构里你的上层主管他可能没有时间给你做这样的东西你讲我要去平衡一下，我要多做一些研究，然后问一些比较有素质的问题，写一个比较深度的报道，但是可能你的主管觉得不需要你去社交媒体上抄一抄，然后看哪一个按赞最多，哪一个留言被按赞最多，然后你就可以写成一个新闻，所以可能就是这一个是一个媒体机构的一个局限。不过回到来我在想呢，你讲所谓记者他面对他工作的热忱或者他的理想我想今天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不能过分苛刻的要求说每一个人他对他的工作都是热血的可能那份工作对他来讲只是要缴电费缴水单 交这个WiFi 的钱，他可能只是这样。不过我觉得讲，不过我们可以要求一点，就记者你要至少对你的工作是你在状况，你不要不在状况。今天你这份工作可能只是让你赚可以生活上过得去，拿一份粮，你可以这样讲，但是至少你要体现出你是专业的。我们看回去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跑政治线的新闻记者，那今天你跟你的朋友圈子聊，你朋友当然很有兴趣，他会想知道多一点，他一定会问你说，诶，你对近来的这个政治的演变你有什么看法。那如果你作为一个跑政治线的记者，你就只是告诉他，哎呀，很乱的啦，都是利用来利用去的啦，都是鬼打鬼啦，随时胜都一样。如果你给的只是这样的 comment， 我想今天其实不需要啊，你的朋友不需要啊，你的朋友可能自己就在网上发表很多这样的 comment， 很多这样的留言。但是你对你今天跑的这个政治线，你要有一套想法，你要整理出，你要知道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拿一个例子，又想起来等夺权的时候，我们看从媒体上得到的资讯，基本上我们是对喜来登是一无所知的。我们那时候是很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很多资讯，很多媒体每天在做 live， 每天在评述，但是评述到最后我们跟不上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情有可原，因为即使在当时可能一些西蒙的很核心的领袖他也不知道状况，他可能那时候也不知道马迪是敌还是友好，这个没关系。只不过这个喜来登夺权过后，那媒体是不是能够最后拼出来到底喜来登整个七天的这个过程里，二月下旬这个一直到三月一日这个过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怎样跟我们政治的这一个演变连接起来，他从509怎样演变，然后一些很零碎的碎片例如讲马来人尊严大会丹中 BI 补选我们怎样能够把这一些事件连接起来，然后拼成一个 picture， 是我们看得到为什么最后演变成喜来登夺权，那个别的到底是谁在扮演什么角色。我想媒体其实应该做这样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很沮丧，我们觉得很气馁，因为大家只是在怨很伤心我们把票投给他，然后他们说跳就跳，每个人都有这怨言。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长镜头，我们更远的看，说这个国家从独立到61年以后第一次换政府，换了政府过后社会的反应哪一个枝节上处理不好，族群的情绪怎样那个争议要怎样去处理，然后那个整个言论自由空间开放以后怎样面对保守势力的舆论攻势，我们这些都要摊出来看，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个更清晰的图像，说好，今天我们失败了，那我们未来可以怎样走下去，我们好的地方在哪里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只不过我觉得讲，我们如果现在观察到今天，从中文媒体上你看得出喜来登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吗？为什么喜来登会发生，我们看不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大家都要往这一个方面去努力的地方。 可能我觉得刚才洪翔有提到，就是说他我们的新闻没有办法，中文报新闻没有办法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完完整整拼凑出来，反而出现很零碎的东西。我觉得我本身也是在新闻线上工作，然后当然有时候面对所谓的 breaking news just in 这种即时新闻的话，其实大家不管是中文媒体也好，其他语文媒体，其实大家都在抢流量抢点击率，所以导致其实前线的新闻记者本身也是有自己的困境，就是说他们就必须要一方面就是要一直跟进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要快速处理给 主管，让主管放上去直接网站，然后给读者们知道。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说，因为情况太混乱了，然后工作又很多，然后没有让记者们没有很好的更有那种空间去思考一下，用长远的长镜头把整个事情写好。当然我觉得到最后事情结束过后，是不是需要处理一个很长镜头方式的新闻给大家给读者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东西。可是新闻所谓的无法完整拼凑，也关乎了我们现在另外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新闻琐碎化。我们要很快，然后可能是很散，那东西没有办法零散的做。你如果从个读者的角度来看，或者甚至是从个前新闻媒体工作者来看，你本身怎样看待现在所发生的新闻琐碎化这个问题？因为它其实恰恰好就把大家的情况给很好像是变得更糟糕了。 关于这个新闻琐碎化，我先谈一下你刚才谈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跑政治新闻，那今天你很多媒体，你甚至有很多是个别的自媒体等等，大家都有各自的平台，所以大家在追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哪一辆车进了王宫，然后最高元首出来把这个给新闻从业员麦当劳快餐吃，然后我们报道很多这样很琐碎的东西，我们都在写花絮，在追哪一个车牌进来等等，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可能是在比较高的地方在看整个局到底它是怎样演变的。媒体机构里头，我觉得讲掌舵人应该看到这个，你当然可以，如果你资源充足，那你就当然就可以用你的媒体去跑一些这样的花絮新闻，但是你总要放一些资源出来，让某些可能主管级的新闻从业员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全面的角度去分析当时候到底发生怎样的事情。因为你永远不会，你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因为要跑的新闻太多，而且你今天跑的新闻就已经变到很生活里很一些很细节的你都在报道啊，每个人只要有一个手机他就开了一个镜头，你就要去报道。所以今天你谈回去，我们谈不只是政治，我们谈整个媒体在处理。过去你讲传统媒体，因为它版位有限，它在这个电视台它的时段也有限，它能筛的这个资讯有限，所以它就会去筛选到底什么资讯是重要的啊。例如说你这版位你只有30版啊，就是你扣除了广告什么之后，你有30版是要筛新闻的，你要翻啊，哪一些是国际版，哪一个是体育新闻，哪一个是国内娱乐新闻，所以你就会选啊，美国总统选举重要的，所以你就会放这样的一些新闻下去。但是今天你看回去，我们因为有了网络，所以这个版位这个空间的概念就相对模糊了，因为你只要有新闻我就可以上，我不需要在乎有没有版位。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国际新闻有时候是什么，我们的国际新闻有时候是印尼的一个邻居，因为他的邻居每天问他你什么时候结婚，结果他有一天很生气啊，就去拿刀子，厨房里拿刀去把人家捅掉，然后这个新闻就变成我们的国际新闻啊。或者一个人养了一只猫，然后他这个猫跟他养的一个狮子做朋友，这样也是我们的国际新闻。所以当你的这个新闻齁，或者说我们讲本地新闻，本地新闻你网上随便搜一个流出来的几秒钟的一个人家在提亲的时候谈他的聘金 ,999, 然后你也不知头不知尾，就凭那几秒你做成一个新闻，或者有哪一个你去到哪一个网上看到人家吃了一个460块的这个汉堡包，你连这样的新闻都去报道的话，那你开始你到最后你就引发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就是回到来今天你报纸同样有30版，那你要塞什么？如果这个媒体总编辑他看到说 诶，我放这个印尼的他用刀捅了那个问他什么时候结婚的那样的新闻，有得到很广很大的点击率，很高的点击率，那我就把这样的新闻放在我塞在我30版，结果很重要的那些新闻就被挤掉了。所以我们今天你一个人今天会投资多少时间在看新闻呢？你一天可能你如果投资半小时，那你就要决定你半小时看到的是什么新闻。但是你那半小时就是有很多这种猫猫狗狗啊，或者谁又跟谁多少钱的这个聘金，多少钱的 burger， 然后再看到自己社交媒体上自己的朋友又怎样去恶搞去消费这个460块汉堡包的笑话等等齁。你的半小时就是这样的东西。你的半小时就不会用来思考到底 Trump 跟 Biden 两个中选过后对整个世界的局势、经济、政治等等有文化有怎样的一个影响，你就不会去想说，诶，马来西亚这样的政治的角力，这样的政治博弈，到最后我们会去向哪里？我们会怎样的一个情况结局出现？不会，因为我们都在讨论到底999块的聘金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以前才给多少什么什么，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充斥在这些很琐碎很垃圾的资讯。那你当然讲说，哎呀，再怎样琐碎它都是一个有意义，它可以引发让人深思，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再小的新闻都可能是你生活上的一个很大的新闻，只不过说今天你回到来就是你要自己开始去思考这样的资讯会不会太多了，会不会占据不时无时无刻的在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可能还在很好的要思考做一个投资，但是突然间你手痒痒啊，去看一下猫猫狗狗，然后还又引你去连接去另外一个动物园里的熊猫，然后熊猫又再引你去看一个 raccoon，你这样的话你一天你的时间就完了。那今天我们讲，刚才我们说资讯，回到最后我们讲资讯爆炸的一个年代，原来就是这样原来就是我们从中就是每天得到这样的资讯我们以为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却贡献给人家广告，人家用广告赚钱，人家用点击赚钱，但是最后我们生活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哈哈哈哈，然后接下来就完。 可是你刚才说今天大家可能会把一个把就是460块 burger 放上去自己的社交媒体，然后就爆红了。其实也回到去提了，我们现在我相信各家媒体其实都有主管都有安排类似的记者处理这种就是看社交媒体写新闻，不管是我花絮那种社会花边新闻，也包括政治新闻，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很多政治人物很喜欢在Facebook 写东西，包括 Najib， 包括 Mahathir， 包括 Anwar Musa， 很多甚至我都很喜欢在 Facebook 上写东西，所以你会这也关乎到我们的作业模式啊。一个报馆其实它应该要讲提供一个怎样的训练给记者，才可以把一些重要资讯传达给读者们，而不是在专注在那种零零碎碎散散的东西，然后甚至是主管在给只是筛选新闻的时候应该要怎样去做才比较好。 我想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例如讲说今天为什么 Najib 做了一个恶搞的图或者一个恶搞的文来去嘲讽他的政敌等等某个程度上你不能完全说他没有意义，因为他某个程度上是在显示说谁的互动，比如讲他在某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没有攻击安华或者怎样，我们就从背后解读一些什么但是这些东西你当然可以，我觉得讲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去整理，你去整理出一个分析透过这些政治人物的在社交媒体的互动等等来他尝试有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讯息，有怎样的解读你如果能够写出一个分析我觉得很好，但是你如果作为很多普通人他最后就是得到很多很零碎的资讯 穆萨阿曼怎样怎样的，或者是阿诺穆萨去 like 了谁的 comment， 然后你但是这个东西对这个读者意味是什么他不懂了吗？他就接受很多这样的讯息，那他很多讯息，但是他不知道那个讯息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觉得讲到最后，因为如果是 nothing， 就好像我们吃很多零食，然后喝了一杯汽水，我们很胀很饱，但是两个小时过后你又饿了，你又感觉诶我刚才吃了什么，但是当下是很胀的。所以今天就回到来，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媒体，我们开社交媒体这样表面上哇，你吸取很多资讯，上到你不能再吸收了。但是两个小时后，你发现说，诶我刚才读了什么？为什么读了这翻了整份报纸，看了整个新闻网站，没有一点点能够提升我的思考的，没有一点点能够让我感觉增值的讯息。如果没有的话，那媒体提供的资讯有什么意义？ 谈到这里哦，我觉得，因为其实，读者跟媒体其实都是双向啊，缺一不可。像你个人觉得，接下去读者，因为读者其实很重要，没有读者，新闻媒体做那么多新闻都是没有人看。像读者在看新闻，在选新闻来看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然后他怎样可以跟媒体达到一个很健康的双向交流，而不是说因为读者想看新三色的新闻，所以媒体就做这一类新闻，所以要怎样去调整那种健康的双向交流。 我想这个回到说刚才我们讲媒体是一门专业，然后记者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士，专业人士。那今天你在把关嘛，你某个程度上也决定说你要为读者提供筛选怎样的讯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要展现出你的专业，你一定要有一个认知。你知道我们当时候为什么我会觉得讲我不主张在这个年代还用一些可能非本科生来当记者新闻从业员，可能可以就他的领域，就是他那个知识的领域可以。不过你如果作为一个很广的一个媒体，你知道我们过去我们在媒体系我们念什么，我们念很多社会理论，例如讲今天你要怎样去报导一个弱势族群，你要怎样做一个广告，那个女性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读很多这样的理论，其实是在让我们更意识到今天如果我们在为这个社会报道的时候，我们要呈现我们的讯息的时候，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我们怎样能够在做一些新闻的时候煽动读者去针对一些弱势族群的仇恨。这些都是原本媒体专业，所谓媒体一个专业人士他应该掌握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跟他一个这样的技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讲说媒体要有信心，当然你就要展现出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你背后你所做的你都能够说出一个所以然。为什么我不报道这个？因为这个当事人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得到他的回应，所以在他还没有回应之前，我们认为我们报道了会对他不公平，所以我们坚持不报道，直到等到他的回应。所以你要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说法，能够让说服读者觉得讲你当时做的那个判断是对的。当然回到读者，我就觉得讲读者是一回事，就是我们知道一来网军也多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网军，哪一个是真实的读者。当然二来就是读者本身他也需要被教育就是例如媒体试读，他怎样可以不被网上的这些被改编过的图像被篡改的报道看到了过后就传，然后不管是真是假都在传。所以我觉得讲这个媒体试读过去我们不是很重视，但是今天你随着整个科技资讯的如此发达， 他在他社交媒体上，他也可以是一个传播讯息的一个传播者。那如果他本身没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训练哦，他连这个都不懂的话，他看到什么就去拿人家的图片来，然后他觉得这个很好玩，他就也不管真假，只对他来讲因为好玩他就跟他的朋友 share， 他不知道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讲今天可能教育方面哦，可能学校也要考虑是不是应该要纳入，因为今天每个人都在用社交媒体了，很多人都在用了，所以他们用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教他的责任是什么，你有言论自由，但是你有没有对你的言论自由负责。所以我觉得这几个东西是不管从媒体从读者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其实从一个媒体从业人的角度来而言，当然是希望媒体可以跟读者们长期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双向交流，就是互动，让媒体知道他其实可以把新闻做得更好，而读者们也可以知道自己其实可以向媒体提供一个更大的发挥优质新闻的空间。 我可以补充一点点。 可以可以可以。 我想我刚才所谈的那个用意其实也不是说在贬低我们的新闻从业员。因为我知道很多新闻从业员其实都是有理想有干劲，也是想做一些改变的一些人齁，因为不管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甚至老一辈的。只是我觉得说今天回到来就是整个媒体机构它设立了怎样的一个机制能够训练这些媒体人，能够让这些媒体人做有责任的有深度的报道，而不是停留在过去。人总要越来越进步的，而不能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水平。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整个媒体机构它其实应该更长远的去规划。随着整个讯息的流量越来越快越来越广的时候，作为媒体它应该怎样重建自己的公信力。 目前整个资讯是爆炸的，所以我们要怎样去做好媒体，做好新闻内容是媒体的责任，然后要怎样将自己的新闻阅读素质提高就是个读者的责任。所以我们感谢洪翔这一期来我们节目，谢谢洪翔， 谢谢。